的跟随我，根据到异乡，每当我心孤单，为了明天迷惘，推开大楼房间的窗，就能看到他。虽然渐渐习惯这城市的想法，美梦仍跟家乡有关。哦，月亮啊，像是这一样，从不间断给我温暖。啊耶，西北 喜欢带着伤成长。

届时新车团购 DIY 互动节目售后续保延保养护品老客户优惠新政策全部呈现金城悦沃德龙底邀你以全新的方式莅临品鉴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中，不管明。 见在梦中。 Yeah.

就这样也好。 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两颗心颤抖，相信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话。

过丢丢，命顺命歹拢是生。一杯酒，两角银，三不五时嘛来斗阵。若袂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顶。是缘分，是注定，好汉破梦来杀敌，不惊风，不惊雨。好兄弟，爹爹的光阴，一拖就趁少年时，求名利无聊事，千金难买好人生。